恋爱就像电影，时悲时喜。究竟什么才能永远不变？ 当然是 MyFM 的好音乐 Music Body， 给你永远的40分钟纯净音乐空间。 MyFM。 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接下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在周日晚上的21点档，东方卫视天籁之战中，不败女神洛文蔚将象征荣誉的金话筒交给了杨紫。此前已经连胜7场的她说，等待这个时刻已经很久了。与此同时呢，继赵又乔之后呢，本周吕俊哲又以313票险胜杨宗纬，成为了第二位进入总决赛的挑战者。而这次演出呢，洛文蔚选择了一首《一生所爱》， 在22年前，莫文蔚因为给这首歌唱和声而被发掘走上了歌手的道路。在演唱前呢，他对观众说，我想用心用爱把这首歌唱好，献给大家，同时也献给自己的一生所爱。一曲唱毕，在台下认真聆听的莫文蔚的老公呢，也是忍不住鼓掌欢呼。莫文蔚因为丈夫的举动而幸福地微笑起来，两个人甜蜜的互动让观众更加感受到那一份一生所爱的甜蜜和温暖。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黄致列《陪我一起做梦》。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来自郁可唯的一首《失恋事小》，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继续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在12月3日晚呢，李健带着他的2016看见李健巡回演唱会安可场在深圳落幕，全新编排的曲目、升级版的灯光舞美、特别增设的互动点唱环节，都让这个夜晚变得不再平凡。安可场深圳的演出前一晚的微博曝光了一段彩排花絮，其中不仅记录了看见李健巡回演唱会中的精彩画面，更有李健和乐手老师们的真情告白。李健表示说，安可场会唱一些没有唱过的歌曲，我觉得这对大家来说呢是一种尊敬，也是一种回馈，这些细节就是因为时间在心里刻画的意义。安可场呢更像一个总结，是彼此暂时的休息，因为明年不会做演唱会，想让大家留下一个特别好的回忆。而12月的第一个周末呢，李健用他的一如既往的温暖音乐，让所有不想说再见的人再次相遇。时隔一周的时间，李健即将在12月11号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正式开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莫文蔚，来自刘若英《为爱痴狂》。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Music 40，给你最多好歌的一天。你好，我是张栋梁。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冬有雪，锁定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Because 来自飞儿乐团的一首《月牙湾》。这里是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接下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由萧寒执导的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将会在12月16号在全国上映。那么今天呢，电影12城巡演来到了第六站上海，导演萧寒和文物修复师王金出席现场，同时两位电影的出品方代表也是首度谈及投资电影的原因，希望一起把纯真的美、内心的爱和被触动的灵魂分享给当下更多的有心人。一番感言引得现场掌声不断，而故宫男神王金师傅呢，也是畅谈演出感想，赞扬影片真实地记录了故宫修复师的生活和工作，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去院线来支持影片。导演萧寒则分享了创作的始终，讲述了电影版的创作心得，希望观众在90分钟可以收获一份感动。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呢，将会在12月16号全国公映，由作家绿妖参与撰稿，还有摄影师严明参与摄影，著名的音乐人姚谦、音乐制作人刘胡毅和歌手陈丽、音乐家黄玉祥参与了电影的音乐制作，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 Mickey Echo Watch Me Rise。 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 FM 不眠夜。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波士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8。 My FM 100.5。

说得如此直接，也许是夜色让人不知胆怯。有人问你是否什么都不缺，心再野也知道该拒绝。有什么心结难解，竟然你离不开这一切。只是你身在诱惑的街，只是你身在沉沦的午夜，血里的狂野对真实与幻觉已无分别。 一首非常适合在夜晚来听到的《诱惑的街》，来自林忆莲。这里是 MyFM 10.5，随时在新航音乐，我是 Kevin。 林志炫呢，很多的慢歌演绎就好像是潺潺的清泉一样，又似风铃的叮咚声，从前奏开始呢，就可以让你瞬间安静下来，接着跟着歌词和旋律牵着你往寂静的深处去走，在脑海中呢也会浮现出相应的画面。有故事的人听他的歌，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感触。那么继续来为你送出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翻唱作品，而也是披着一个爱情的表皮，却唱的是有关于亲情的故事，也是记录了林志炫和自己的母亲相处的最后一段时光。为你送出来自林志炫《离人》。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三三两两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朝凡人心涨退，字典里没春天。

来自徐佳莹的一首《不要再孤单》，在深夜来听到呢，总会有一种温暖人心的力量。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周董的经典作品。他在很多的歌当中呢，都会有很多巧妙的小心思融汇在里面。比如说这一首《七里香》，是一首中国风味的诗意情歌，在夏天听呢，有一种凉爽的感觉。从音乐上来看呢，《七里香》已经从欧洲风情走出，回到了自由清新的曲调当中。和《东风破》相比，同样是在弦乐的铺垫下的浅唱，同样是被中国的古典风情冠了名，但是七里香少了迟暮，多的是时过境迁后的怀念，有还有一份收获的心情，每次来听到都会想起我们的学生时代。马上为您送出来自周杰伦七里香，随时在新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Yeah.

来自筷子兄弟的一首《老男孩》，这里是 MyFM 101.5 随时随心行乐，我是 Kevin。 专辑直觉呢是张信哲在1997年签约新力唱片推出的第一张专辑，该专辑在97年的12月18号正式发行，音乐风格呢依旧是以情歌为主，并邀请了著名的音乐人郭子和许常德亲自操刀填词，销量也是不同凡响，其中的主打歌直觉呢也唱出了男人的钟情细心又温暖的一面，时隔将近20年，他的声音依旧可以打动你我。马上为你送出来自张信哲《直觉》，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 ，Music Forty 不间断为您播放好音乐。 直觉，我们应属

想他会告诉你的，我更爱你了。就这样三年又过了，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上演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更爱你了，连那风都笑我了。我想他会告诉你的，你会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 光良的一首约定，让我们想起了年少时的那些海誓山盟，有些一直持续到现在，有些可能已经飘散在了时光当中。这里是猫 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凯文，时间来到了22:40，继续陪伴你度过夜晚时光的依旧是猫 FM 不眠夜。当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呢，也欢迎你添加我们的微信号跟我聊一聊你的音乐感受，参加直播互动，微信公众号码是 TJ 下划线猫 FM 100.5，直接添加，直接回复我就可以看到了。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问送上来自李翊君星星。这里是猫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一闪一闪亮晶晶，闪亮的眼睛。 起，不顾一切陪我翻山越岭。天空最亮的星星不能没有你，其实很多话都藏在我心里，为你生气我都不愿离开你，点点滴滴永远铭记在心底，为你生气我都不愿离开你，点点滴滴永远铭记。 一大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香草把铺来自南拳妈妈，听这首歌呢，总会有一种想吃冰淇淋的冲动哈。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无论是糕点还是沙拉，加了芝麻之后呢，总是格外的香。最近呢，法国研究发现，芝麻中的芝麻酚可以通过抑制细胞内的纤维酶，来发挥其美白作用。此外呢，芝麻中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可以防止过氧化脂来危害皮肤，中和细胞内的有害物质。所以说，想要皮肤白嫩年轻，就多吃一些芝麻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

爱我，在我心里慢慢只有你。啦啦啦啦啦啦，我只愿陪你存在，让我牵你的手。 Listen right now. My FM 100.5. Music 40 right now. My FM.

常常思念不常见面，他怀疑三尺许你的脸，但爱情还在上演，那是谁在放古老唱片， 陶喆的一首中国风歌曲《苏三说》。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陪伴你的依然是 MyFM 不眠夜。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微风转西南风3到4级，零下1度到8度。也提醒你呢，因为辐射降温的影响，明天早上起来会比较冷，一定要注意保暖咯。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梁咏琪《中意他》。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变化，哒哒。

and you are, oh,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无法抵挡你的笑，无法抵挡你的脸，无法抵挡你那会说故事的大眼睛，我无法不爱你。是我唯一的爱，你能不能相信我这辈子只为你存在？ You are who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如果十年之后你依然在等着谁的爱，你能不能回头看见我依然为你等待？ YouWe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我一生只为了遇见最爱的你。 Hey, you are, oh,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爱你像个大魔镜，爱你赐给我勇气，爱你让我终于完成了破碎的自己。我无法不爱你。 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最近一周的内地票房榜揭晓，日本动画电影《你的名字》从12月2号上映以来呢，三天共收获了 2.89 亿，挤下了上映第二周的神奇动物在哪里，登顶了本周票房冠军宝座。而神奇动物呢，上映十天票房突破了5亿大关，比早前上映的奇异博士晚了将近两天，稍稍逊于预期。而本周票房的前十中呢，有六部外片，其中票房三甲被外片承包，你的名字和神奇动物在哪里更是贡献了本周近六成的票房。相比之下呢，国产片表现略微让人失望。尔冬升导演的武侠电影三少爷的剑首日票房是1800万，恐难成大器。另外像食人岛和老枪等国产品呢，则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炮灰，首日票房呢最多也是获得了62万。也期待稍后上映的电影当中呢，也会有国产的黑马出现。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水木年华、老狼还有李健和叶世荣共同带来的《青春再见》。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一天你会伤心痊愈，若有人可以让他陪你，我不怪你。快乐什么时候会结束呢？是最后一刻，想把你紧紧抱着，可知你是我生命中的最舍不得。如果我变成回忆，退出了这场生命，留下拥抱不了你，想到我让深爱的你人海孤独旅行，我会和自己如此狠心。如果我变成回忆，终于没那么幸运，没机会摆着头发满山牵着你看晚霞生气，顽固地烂在空气，霸占你心里每一寸缝隙。 FM 100.5.想告诉身边的人 心就找人问，他轻敲我的心门，对我摆一摆手，怎么忍心让他等？是何等荣幸拥有幸福一生，我经不起让他有爱有疼。就这样爱让我越陷越深，越来越难舍难分。因为爱两相爱，没有人 情深，来自小虫。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5，我是 Kevin， 继续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许飞呢自称是每逢奥运年出一张专辑，上一张专辑呢还是在2012年，当时他还没有爱上跑步，还没有开始跑马拉松，如今已经跑了十几个全程马拉松，这个成绩呢在娱乐圈也是无出其有的。我们都以为她是一个龙卷风一样的女孩子，照这个趋势下来呢，人生路上必然是越跑越快，越走越急。不曾想到在新专辑的首播主打歌里，她以几乎抛锚的姿态坦诚自己是一个慢的人，慢慢的我，一个从容不迫的许飞。马上为你送出来自许飞《慢慢的我》，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三月，我在屋檐下坐着，用黑色铅笔给某个人写信。我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慢慢的写，一撇一捺，写错就用橡皮擦。六月，我在田野里骑车，用彩色的天气给某个人唱歌。我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慢慢的唱，均匀的呼吸，唱错词也不着急。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我并不是看破，是学不会抢夺。人间的烟火那么辽阔，我丢掉了线索。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我并不是泡沫，是不想小小的车票，叫某个人

来自许巍的一首经典歌曲《蓝莲花》，在我们失落还有遇到坎坷的时候呢，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希望还有光芒。这里是猫 FM 100.5，随时随心行音乐，我是 Kevin。 卧室环境从温度到光线呢，都会对睡眠有很大的影响。美国的好盛顿邮报呢，最近盘点了改善睡眠的9个小方法。第一呢，是保持卧室温度清爽宜人，保持黑暗无光，屏蔽噪音，消除电视影响，把电子产品呢请出卧室，选择合适的床品，还有保持卧室的清洁，确保床垫舒适，还有就是及时更换枕头。你记住了吗？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蔡依林 Love Love Love。 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Love Love Love 可以治疗你我受伤的心。你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MyFM。 서 tonight 달 끝까지 달려가볼까 yeah yeah yeah yeah Just right, 시동에 걸어 백세를 발에 홀려 모든 것이 특별해 너 완전 어울려 무엇을 원하다 담아 make it work yeah. 쇼리 아마 발이 필까 선다운 지금의 신비로운 느낌은 뭘까 와줘 내게로 와 속이 풀어 sunrise 네가 없니 yeah. 난 어딜 가니 nobody 서로의 영인 love 날 바라보는 눈속 make it right just let me right uh-huh. baby love me right 난 어딜 가도 발쪽 자리니까 빛을 한번 펼쳐지 가려해볼 꽃놀이 좀 더 높이 날아가볼까 가슴 터질 듯한 이 순간 우리 둘만 떠올라 발 밑에 지구를 두고 Love me 도로 위에 여긴 runway 날 바라보는 눈속 make it wait just love me right 时间来到了23:50，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行业的 MyFM 10.5，我是 Kevin。不管衣橱里衣服有多少，最爱穿的就是那几件；不管生活中朋友有多少，最能聊得来的就是那几个。虽然说人变得成熟呢，无非就是明白哪些是最爱，然后开始删减。无限制的占有呢，恰恰是不了解自己的表现。学会极简的生活，往往才是抓住了生活的重点。简约就是极致。所以说明天也请继续加油喽。OK， 马上为你送出这一时段最后一首由主持人陪你听的歌，是来自赵雷的吉姆餐厅。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喽。随时在新航音乐，尽在 MyFM 10.5。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酒杯，流泪的男人还没醉。我不知道该和你说什么，我没有吉他就唱不出歌，我只知道我不能体会任何人的快乐。如果继母知道的话，请为他做上一碗面包。没等到你的生日，你就很想他。继母餐厅，雪把人们堵在家中。米尔就望着那棵树不说话。寂寞的眼不停止闪烁，别担心他，你看他从不会寂寞。快剪掉那忧愁的长发吧，离开这个荒冷的村庄吧，这里没有人会唱寂寞唱过的那些老歌。烧掉那陈旧的忧伤，穿上那件未见过太阳的新衣裳。我想继母她和我一样，也这样希望。 这是周志慧，我们在听徐静雅。 寂寞在流动，某些真的假的梦，心在午夜里隐隐的痛，各有各苦衷，无论猜中与未中，各有各容易，各有各不同。